这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，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夜曲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，这里是为你带来30分钟音乐导航。周杰伦的夜曲，如果只看歌词或者说是歌名，你一定认为这是一首悲伤到极点的一首慢歌，而当旋律响起，你会发现原来的 rap 也能够把故事唱得那么的凄美。有些歌总是记录着特定时间里的某些心情，而当久别重温之时，会想起当时的心情，于是记忆的匣子就会被轻易的敲开。我们来听接下来的作品了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《过火》。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

心中的人渐渐模糊，心中的你慢慢清楚。无情的雪打湿双唇，泛出冷冷一丝苍白。曾经和你去看的海，早已冰冻不再澎湃。那段时光已悄然离开，而我的心不复存在。如果我不曾被你伤害，我就不会如此的明白。最深的痛让爱醒过来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话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埋怨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与世无睦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埋怨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与世无睦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埋怨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与世无睦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埋怨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与世无睦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。来听到的这是王冰洋的《飞舞》，十年前很火的一首歌，当然呢也包括这首《飞舞》。第一次去听王冰洋的风格，有性格却有不失女人的味道，并且这首歌是由羽泉中的胡海泉来进行填词，构架出了荒漠苍凉凄美的场景与意境。王冰洋呢在演绎上很有力度，也是很有气势的。同样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信乐团，当年他们非常火的一首歌《离歌》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无力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给你借的幸福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，在最寂寞被说Yeah!